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令美国社会舆论大为撕裂的梦想者政策。什么是梦想者？争论的焦点又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西兰80后女总理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在该国的民众当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在祝福之余，人们有没有疑问呢？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来看看日本料理界的明星菜品鳗鱼饭遭遇了供不应求的局面，鳗鱼苗捕捞量年年下降，鳗鱼价格越来越高，那么吃一碗鳗鱼饭得花多少钱呢？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满一年了，而眼下呢，美国联邦政府却因为预算问题面临着一个停摆的风险。国会中的各派力量就预算怎么来分配争执不下，而争论焦点之一就是是不是要为那些年幼的时候就随父母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留有预算。而这类年幼时随父母一起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呢，被称为是 Dreamer 梦想者。这个群体在美国近80万人，眼下这一群体未来的去留问题呢，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焦点议题。好，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围绕着梦想者计划美国社会产生的巨大撕裂。 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梦想者政策，又称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让这部分人可以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却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而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在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他赢得了不少选票。杜塞·加西亚当年随着父母非法来到美国，现在的他是一名移民法律师。去年9月，在司法部长宣布废除梦想者政策之后，他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告上了法庭。因为梦想者们进入美国时尚处幼年，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群体抱以同情，而特朗普则希望以此为筹码，从国会拿到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和其他加强边境安全措施的预算款。 The wall is just nonsense. It's absurd. It's inefficient use of our money. It's estimated $21 billion that could go towards education.That could go towards healthcare, towards our veterans. 新年伊始，加西亚得知他的案子得到了加州一位联邦法官的支持。该法官宣布，特朗普取消梦想者行政令的决定无效。然而，司法部随后声明，将申请最高法院重新裁决。加西亚在为暂时的胜利欢呼的同时，仍旧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所熟悉的国家已然面目全非。 That's the environment that I grew up.Here in the 90s in California, when the rhetoric, the hateful rhetoric was happening at a local level, not at the national level. Now it's becoming more at the national level. 美国社会围绕着梦想者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撕裂。2012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曾经签署过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就是梦想者政策，使得这些年幼的时候呢就被父母带进美国的非法移民可以免于遣返，合法的获得工作。然而去年9月，这个计划又被特朗普政府下令废除了。前面报道中采访的这位梦想者移民律师杜塞·加西亚表示呢，建边境墙这个事儿是荒谬和浪费钱的，210亿美元可以用在教育、医疗和老兵事务上，因为建墙也拦不住恐怖主义。 另外呢，他也感叹说90年代自己童年时呢生活的加州，在这里偶尔能够听到一些充满仇恨的话语，然而现在呢，这些仇视却成为了整个国家层面的现象。除了这些年幼时候就随父母一起抵达美国的非法移民之外呢，美国整体非法移民数量高达1100万。美国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是僵持不下，迟迟没有能够出台综合性的移民改革方案。那么如果国会届时不能够通过新方案的话，那么这80万的梦想者受到遣返的几率将会大为增加。不过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透露说呢，美国依然会优先遣返那些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这也意味着梦想者群体不会立刻有被遣返的危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职场女性怀孕不是什么特别的话题，但是这位职场女性怀孕却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她就是新西兰刚刚当选为总理的80后总理阿德恩。上周他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宣布自己在2018年6月将生产，届时他的丈夫将做全职爸爸带孩子。阿德恩生于1980年，在去年10月他出人意料地带领工党成功逆袭成为了总理。不过比起他当选之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相比呢，还是这条怀孕的新闻更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媒体舆论有不少的争论，不过总的来说人们还是纷纷送出了祝福。下面我们就连线新西兰中华电视网记者子飞为您做介绍。 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带领工党逆袭成功的一个80后的总理呢，怀孕的消息一宣布的马上引起了整个新西兰国内民众、媒体甚至是各国媒体的广泛的关注。那么作为他的同僚，比如说反对党国家党的领袖 Bill English 啊，然后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个政党呢，还有澳大利亚的总理都给他送上了祝福。那呢媒体呢也是纷纷为他点赞。新西兰先驱报呢认为，就是说总理怀孕啊是一个影响到历史进程的事件。那么当然在这个当代历史上呢，有巴基斯坦已故的前女总理贝布托呢在任期间生子，不过世界上有不少的男总理在任上的天子，比如说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布莱恩。那么女总理怀孕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像新西兰 Stuff 的新闻网站就称了说，我们的总理啊吉斯纳阿顿在这期间怀孕生子呢，将会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榜样。它证明了，就说呢，女性怀孕是不会影响到工作表现的。因为很多的职场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女性有怀孕生子这样的一个这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会影响到工作，但是呢，总理可能就是要用他自己实际的表现来告诉大家，哎，我即使怀孕生子，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不会放下，还会正常的进行。 据子飞介绍，阿德恩在当选总理之前呢，就以捍卫男女平权、争取女性独立等等的言行，受到了该国女性选民的青睐。 那么新西兰呢，有着一个注重男女平等的传统，在1893年啊，新西兰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享有投票权的独立国家。那么在1972年，新西兰也出台了同工同酬的法案，就是说呢，同一个工种的从业者不能说因为有性别的差异得到不同的薪酬。基于整个新西兰社会对男女平等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认同，所以呢，女政治家反而在新西兰里有更多的优势。比如说之前的女总理海伦·克拉克和现在的女总理就是杰斯纳·阿顿，她以她这个青春靓丽而且呢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形象，在大选中呢赢得了很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不过子飞注意到，在普遍的祝福声中也有不同的言论，比如有人就质疑阿德恩既然是在大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为什么不立刻宣布呢？ 为什么在刚刚知道怀孕的时候没有宣布？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处于大选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时刻，大家会揣测是不是怕影响到你的选情。因为新西兰人呢向来是以这个非常善良著称，不管他怎么样，这样一位女性肩负着国家的重任怀孕，他还是把他的工作安排得很好啊。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料理中有一道名菜鳗鱼饭，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味道。 在一部日剧当中，男主人公升了工资，高兴地请老婆去吃鳗鱼饭。鳗鱼饭在日本是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4月呢，都是鳗鱼苗的捕捞季。不过今年日本的鳗鱼苗面临了一个严重的紧缺状态，恐怕会创下历史最低的捕捞量了。鳗鱼苗的欠收不光是给日本整个的鳗鱼市场带来了空前的压力，价格会高起，还可能会因为货源短缺导致鳗鱼饭不那么容易被吃到了。一些日本餐厅老板说呢，今后客人走进来想点他们熟悉的鳗鱼饭，也许只好遗憾对顾客说，今天没有进到鳗鱼，做不了这道菜了。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这个捕捞季可谓开局不利，日本国内最先开始捕捞的鹿儿岛地区，半个月仅捕获鳗鱼苗 0.5 公斤，随后宫崎、静冈等地的捕捞也陷入低迷，不足去年同期的1%。据日本水产厅统计，去年捕捞季初期，日本全国已经投放约6吨鳗鱼苗开始养殖，今年因鱼苗过少迟迟未能开动。鉴于鱼苗入池推迟，鳗鱼货源紧缺已成定局，这家位于东京目黑的鳗鱼店被迫决定从2月份开始涨价15%。 例えば100匹欲し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に、今日は50しかありませんとか、30しかありませんとか。とにかく仕入れが上がっちゃう心配よりも、うなぎがちゃんと仕入れられるかどうか、それがもう今一番の心配どころ。 由于无法人工养殖且价格昂贵，鳗鱼苗一直有软黄金之称。2013年捕捞量跌到低点的5吨，价格升至每公斤24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过去两年得益于天气条件良好，鳗鱼苗捕捞量略有回暖，交易价格降到每公斤10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今年再度面临罕见的鱼苗荒，鳗鱼价格必然大幅飙升，远离大众餐桌的担忧可能会变成现实。由于日本每年的鳗鱼消费量在6万吨以上，其中超过60%都来自中国，鳗鱼荒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市场对于中国鳗鱼出口的依赖。近年受海水温度及洋流变化影响，日本鳗鱼急剧减少，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日本多次呼吁采取对策保护鳗鱼资源，并要求在明年的华盛顿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将日本鳗鱼列为交易限制对象。 现在日本的普通餐厅一份鳗鱼饭套餐的价格从1500日元到3000日元不等，大约合人民币100元到200多元之间。听过了这条新闻，下次吃鳗鱼饭也许就不会抱怨它价格为什么那么贵了。鳗鱼的人工养殖技术一直是全球水产研究里的一个攻关难题，科学界投入了不少的研发工作，但是仍未攻克。虽说鳗鱼可以实现人工养殖了，但是鳗鱼苗还得全部依赖于天然采捕，所以苗少了，鳗鱼自然呢也就昂贵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字显示，日本人每年要吃掉超过10万吨的鳗鱼，大约占了全球淡水鳗鱼消费量的70%，其中一半消费量呢都会集中出现在夏季。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著名厨师保罗·博屈兹在上周去世，享年91岁。法新社称他是法国当代最伟大的厨师，堪称是法国厨神，因为他生前呢推动法餐新式烹调的变革，让法餐在新时代里焕发了新的生机。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他改变了法餐过于依重厚重酱汁的传统的料理方法，推出了食材新鲜、摆盘清爽的菜品。这种讲求创新、注重健康的烹饪方式为法餐来了一场革命，被称为是法餐的新式烹调。好，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大厨的传奇一生。 在法国，厨师在民众中享有电影明星般的荣耀和名声。法国人认为美食是一项需要坚决捍卫的文化传统，而保罗·博古斯的名字在法国无人不晓，被视作当今法式西餐界公认的厨艺泰斗。保罗·博古斯1926年出生于法国里昂近郊，曾在多所法国厨艺培训学校学习，1970年曾发起新潮烹调厨艺运动，带动饮食革新。博古斯注重菜品的原味，喜欢让食物更清淡、更新鲜，也更美观。他的餐厅自1965年以来连续41年获得米其林3颗星的最高荣誉，同时 佛古斯也并不将自己拘泥于精致华丽、昂贵奢华的法式高端餐厅，他还开设了多家里昂特色的小酒馆，以更简单质朴的方式为食客呈现法国饮食的另一面。1987年开始，博古斯创办了法国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通过大赛为他的餐厅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厨师和经理人，委托他们负责经营6家餐馆。如今博古斯世界烹调大赛已被视为国际美食界的奥林匹克盛会。1990年，保罗博古斯还创办了保罗博古斯酒店与厨艺学院，每年接收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学生来此深造法国传统酒店与厨艺学。近年来，虽然年岁已高，但博古斯仍然在法国厨坛发光发热，并在诸多领域为传承发展法国饮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博古斯为此获得了法国政府特别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60年来影响世界的人物。博古斯去世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声明向其致敬，称他是改革法式烹调的传奇人物。评论人士认为，保罗·博古斯虽然离世，但他的美食精神将继续影响着法式西餐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进入2018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联合该国的一些其他媒体共同评选出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该国政坛影响最大的5位人物。想不到的是，总理特鲁多并没有入选，头把交椅给了谁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对加拿大政坛影响最大的政治新闻人物的头衔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What about the alt-left that came charging at the, as you say, the alt-right? Do they have any semblance of guilt? Get that son of a b**ch off the field right now. Out. He's fired. He's fired!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totally destroy North Korea. It is time to officially recognize Jerusalem as the capital of Israel. 特朗普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不但搅得美国政坛动荡不止，而且其对朝鲜强硬、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外交政策让加拿大政府感到关切，其不惜撕毁北美大陆3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贸易政策让加拿大政界和商界措手不及。第二个政治新闻人物是加拿大联邦财政部长莫尔诺。 It was a question why they're numbered companies and they don't have namesSeriously, I need to do more. I informed the Ethics Commissioner this morning that I wanted to go further, to divest all of my and my family's assets in Morneau Chapelle. Would he commit that if I go out and repeat my question in the lobby at this moment, that the Finance Minister will meet me ther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莫尔诺在2017年上半年作为联邦财政部长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但在下半年由于推出税改措施和自己没有及时向联邦道德专员申报全部财产，即没有把自己拥有的家庭公司股票纳入信托管理，而成为联邦议会反对党攻击的对象。并列第三位的是两位新党魁。 Staying united is the only way we will defeat Justin Trudeau in 2019. Hi, I'm Andrew Scheer, the new leader of Canada's Conservatives. Yes.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ere's been other great leaders like Jack Layton who were elected as leader of the party and didn't have a seat and were able to take the party to historic height. 占据加拿大新闻人物第三位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加拿大保守党新领袖谢尔，一位是加拿大新民主党新党魁辛格。这两人都是在几个月前才当选成为本党新领袖，都誓言要在2019年的大选中率领自己的政党击败特鲁多的自由党而上台执政。第四位是外长弗里兰德。 Canada deplores, denounces, and opposes Nazis and white supremacists and their ideology of hatred wherever they exist. I really believe, our government really believes,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leave no avenue unpursued. In our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on women's rights, our principal reason for being in this city right now, the firmness of Canada's positions on some issues, is something I will not apologize for.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德女士在2017年经常在加拿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出现，她被认为不但是加拿大近年来表现最出色的外交部长，在处理棘手外交事务问题上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且是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内阁中表现最出彩的部长。第五位是卡塔尔，今年30岁的卡塔尔入选加拿大五大新闻人物，不是因为他今年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别人对他做了什么。 I can understand Canadians' concerns about the settlement. In fact, I share those concerns about the money. He claims that he's outraged, Mr. Speaker, that he's so angry, and I'm sure his hands were just shaking in anger as he was adding more and more zeros to the check that he gave to Omar Khadr. The previous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respected the decision by the courts, repatriated Omar Khadr. That was the only compensation that he was entitled to. Why did the Prime Minister go over and above that? Whe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does not defend people's rights, we all end up paying. 今年夏天，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给了卡塔尔1050万加元的赔偿，原因是联邦政府没有能够保护卡塔尔身为加拿大公民的权益。卡塔尔在阿富汗战场被美军俘虏后，以涉嫌用手榴弹炸死炸伤美国军人的罪名被关进关塔纳摩军事基地的监狱，在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和审讯。 进入冬季以来，我们的节目不止一次地给您介绍过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呢出现了极寒天气或者气温创下历史新低，而今年这个冬天对于加拿大来说也是不那么好过的，气温冷就不说了，持续的时间也太长了，人们在盼望着这股寒流能快点过去。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这种极度寒冷导致国际青年冰球赛的主办方取消了原定在室外举行的3场比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本来比赛应该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加拿大议会山的冰场上举行，但是冰场的冰面给冻出了裂缝，平冰车修也修不好，所以只能取消比赛。加拿大环境部说，阿尔伯达省、萨斯卡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都发出了严寒天气警报，而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省、新布伦瑞克省和纽芬兰省的部分地区也都接到了特殊天气警告。安大略省警方说，在安大略省的哈密尔顿市，星期二有一名77岁的男子因为汽车发生了车祸，他从车里出来了一小会儿，结果因低温而被冻死。在新斯科舍省，天气预报说，加上风寒因素，当地的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新布伦瑞克省风寒因素使人的感觉是在-30到-35度之间。在新斯科舍省，人们已经在痛苦地应对寒冷的天气。12月25日和26日的一股寒流，给这个省的158,000个客户一度造成了停电，现在还没有全部恢复。气象学家 Alexander Pahang 说，安大略省的北部地区是遭受这股寒流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在一些地方加上风寒的因素，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50摄氏度一样，而且马尼托巴省等平原省份也是如此的感觉。他说，从地域来看，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寒流，而且又是在12月份来袭加拿大，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他说，在魁北克省今后7天内都会有这种极度寒冷的气候。他还表示，要想找到类似的天气状况，要追溯到1993年，